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43集，太平道人。徐穗先是让沈思去沈坤修那里事先询问考题，结果当然失败了。沈坤修压根就不肯告诉儿子，还将沈思骂了个狗血淋头。徐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与沈思特地找了一个林真每天有可能路过的场合，派两个人在那里装作不经意的窃窃私语，顺道牵出清风楼最近出了个太平道人，专门给人指点迷津、百试百灵的事情。说者有意，听者也有心，若是林真当真觉得自己本事过硬，大可不去理会，也就不会上钩了。偏偏他思忖再三，实在抵不过诱惑，还真就跑到清风楼去查看究竟。假冒成太平道人的沈思跟他胡扯一通，最后一百两卖了大成也三个字给林真。事后林真又觉得光是自己一个人买也不行，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一抓一个准儿，于是又将消息告诉几个平日里跟自己走得比较近的学子，心想就算到时候曝光，人那么多应该也不会波及自己的。事实证明，他这想法完全是出于书呆子的想当然了。在沈思看来，这也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可以捉弄林真，让他彻底身败名裂，又可以趁机捞一笔。这每人一百两，最后足足有16个人来他这里买了消息，沈思就净赚了1600两。他爹一年的俸禄都没这么多，怎么能不让他乐得合不拢嘴？既然是要捉弄林真，当然不能半途而废，收钱只是顺带的。接下来徐穗就让沈思借着老爹的名义去威逼利诱那些评卷官，迫使他们同意配合。不过这还只是第一步，等到院士放榜之后，徐穗和沈思马上放出消息说榜上前20名都是作弊来的，这才事情越闹越大。其实两人的本意也只是想让林真沦为人人喊打的笑话，让他以后再也无法参加科举。可沈思万万没想到，这个祸事闯得实在是太大了，最后连自己老爹也一并被卷了进来。要说徐穗这人读书不成，但出阴损主意却实在是好手，也活该沈思没脑子，一路被他牵着鼻子走。等到林真横死的事情一发生，沈思才后知后觉，发现事态已非自己所能控制了。犹豫再三，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禀报了老爹。当时沈坤修已经上书请求朝廷革除这些世子的功名，谁知随即又出了林真的事情，真可谓是一波三折，颇不太平。又哪能想到儿子突然跑到跟前来坦诚一切，直接把他气得眼前发黑，差点没当场吐血。人家生子是青出于蓝，他生子却是专门来坑害自己的，这让沈坤修情何以堪。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沈坤修活了大半辈子就这么一个儿子，若沈思出了事，那沈家也就断了香火了。他要是当时真能下得了狠心直接把儿子打死，也就一了百了了，到时候将尸体交上去给朝廷一个交代，自己还能赢得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事情也可以就此了结。但沈坤修怎么忍心啊， 所以就只能给儿子收拾烂摊子了。在父亲面前，沈思痛哭流涕，再不敢隐瞒，说林真的死与自己无关，又把自己跟徐穗干的那些好事全部一五一十交代出来。大抵天下为人父母者，再如何恨自己的儿女不争气，还是总会将他们的过错归结于别人身上。沈坤修纵然贵为一省学政，也不例外。他听完沈思的陈述，虽然气得不行，却同样觉得这件事如果没有徐穗的怂恿和主谋，以沈思那个笨脑子是万万干不出来的。现在出了事，没道理他们父子深陷其中，徐家却置身事外。想到徐家与万党的关系，沈坤修就存了一丝侥幸，觉得徐家应该能够担下这件事，便亲自找上门将事情与徐斌一说。徐斌也没想到儿子胆敢闯下这等大祸，但他仗着万党撑腰，的确有恃无恐，便让沈坤修先将那五名贫眷官放了回去，又让他尽量拖住朝廷钦差，然后一口咬定林真乃是因为担心功名被革除，才会惊惧过度上吊自杀的。事已至此，沈坤修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按照徐斌说的去做。他也早就打算好了，如果沈思坐实勾结贫眷官兜售消息给考生的罪名，那等待他的就算不是砍头，起码也是流放三千里。但如果沈坤修自己胡搅蛮缠阻拦办案，让唐范最终查不下去，充其量也只是被革职罢官。沈坤修觉得能用自己的前程来换儿子的性命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而徐家那边为了不让徐穗出事，肯定也会想尽办法阻挠唐范的。所以正如沈坤修之前所说，他也的确不是在帮自己的儿子开脱责任，以沈思的脑子想不出这么缺德的主意，也闯不出这么大的祸事，他充其量只是从犯，真正要说主谋，那应该是徐斌之子徐穗才对。听完这一切，唐范面色平静，并无特别的反应。 这么说，那五名贫眷官的死也与你父子没有关系了？ 的确如此。 我刚到吉安的那天晚上就遭逢刺杀，险些没了性命。想杀我的那帮人，他们所用武器与后来杀死五名贫眷官时的伤口一模一样，照你所说，这些也全都是徐家所为了。 沈坤修沉默片刻。 当时也为你找我要那几名贫眷官，可人又已经被我放走了，我担心你在他们口中问出犬子，就去找徐斌商量对策。徐斌告诉我不用担心，谁知道转头我就听说那几个人死了，但这其中到底是否与他有关，我也不太清楚。 听中众人面面相觑，范知府更是后悔不迭，心想自己要是今晚借故不来，也就用不着在这里听一耳朵案件的内情了。先前给唐范洗尘接风时，他为何要叫上方慧学和徐斌，还不就是因为这两人后台很硬。方慧学就不说了，人家前几年不显山不露水，充其量也是将女儿嫁给本省布政使当继室之后才摇身一变变为新贵的。但徐斌就不一样了，他靠上的可是万党的大船，只要万贵妃一天不倒，万党就不会有没落的一天，这样的势力任谁也不愿意得罪。如果唐范因为畏惧万党而不愿意追究到底，那么今晚在场的人就等于见证了钦差大人的无能。如果唐范想要跟万党死磕，那他们这些旁观的 难免也会受到波及。像范知府这样只愿意当个太平官的人，平日里遇上一点祸事尚且避之唯恐不及，又如何肯跟着唐范搅入这种麻烦事？幸好唐范还挺善解人意，并没有让他们留下来的意思。听沈坤修说完，就对范知府他们道：天色已晚，你们先回去吧，接下来的事情我来料理便可。林风源的尸身记得好生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范知府如获大赦，连忙告罪一声，就赶紧扯着好像还有话要说的吉米准备走人。谁知此时唐范在背后又道：等等。范知府心惊肉跳，转过头的时候笑得比哭还难看。 大人，你还有何吩咐？ 你将吉安府的人马留下，再到谭千户那里借100人马过来，将徐宅围起来。 大人，这只怕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范知府不好意思当众说自己怕得罪徐兵，只能委婉道： 这件事咱们是不是再调查调查，别那么快下定论，万一围错了。 围错了也是我的事，我又没叫你去。范知府哭丧着脸： 到时候徐斌看见府衙的官差，哪里还能不知道是我呀？ 钦差奉天子命查案，理往分冤，先斩后奏，你还磨蹭什么？莫不是怕得罪区区一介商贾？ 可这商贾背后是万党，您不怕，我怕呀。 范知府万般委屈说不出口，偏偏这时候吉敏还火上浇油： 大人，若是知府大人不方便的话，庐陵县衙也有十数衙役，立马可以调遣过来，下官愿尽绵薄之力。 两相对比，高下立现。范知府没有办法，只能苦着脸道： 大人恕罪，下官这就去。 他心想，陈鸾的背景不比徐斌差，最后不也照样在苏州被唐范干掉，可见唐范的背景也不差，这两边都不能得罪，受罪的只能是自己这种小虾米了。范知府匆匆离去，唐范对沈坤修道：因为一己私怨就刺杀钦差，甚至将评卷官灭口，此等行径实在是骇人听闻，天理难容。沈学台可愿与我一道前往，将那徐斌父子捉拿归案？沈坤修知道他是为了让自己过去当面指证徐斌父子。 我愿配合大人行事，只求大人事后能帮犬子求情，留我那不孝子一条性命。 现在的沈坤修哪里还有先前那一副咄咄逼人蛮不讲理的样子，可见他先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混淆唐范的视线，转移他的注意力罢了。只可惜到头来一切枉然。沈学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都说养不教，父之过，我何尝不想让他成才？但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可怜天下父母心，等唐大人有了孩子，自然会明白的。 沈思的确有罪，但也的确罪不至死，回头上书时我会如实陈明这一点的。沈坤修拱手： 多谢了。 他往日何等自视甚高的一个人，如今却为了儿子弯腰低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唐范摇摇头不予置评。范知府的动作果然够快，不过一个时辰就已经将谭千户也找了过来。谭千户常住吉安，对徐家的背景也了解一二， 一听说要去围抄徐家，反应跟范知府差不多，都有些迟疑忌惮。 大人，此事事关重大，不如上禀朝廷再行论断。 徐家是三朝元老还是四代勋臣不成？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正是受朝廷委派才会出现于此。潘千户面露为难之色。 大人，实不相瞒，据说徐家之所以在本地根深蒂固，除却在朝中有所依仗之外，还因为他们藏有一物。 何物？ 丹书铁券。 众人俱是一惊，连唐范也不例外。这丹书铁券便是戏文里说的免死金牌，起源于汉代，到了本朝，天下已定，太祖皇帝分赐丹书铁券给帮他打天下的那些功臣们，一共42家。到了永乐天子，因为靖难之役，也赐下不少丹书铁券给臣下。这东西其实在臣子手中只有半分，另外半分藏在内府，等到有事需要用到的时候，两份合二为一，以作凭证。这丹书铁券真能免死吗？其实也未必。开国之初，那些手中有丹书铁券的，后来就被太祖皇帝削了不少。只不过，若能传于子孙后世，终归是一个保障。就算子孙不孝，家世没落，看在丹书铁券的份上，当地官府也不敢欺压得太过分。徐家一介商贾，怎会有丹书铁券的？ 这徐家听说祖上曾是定国公家将，因靖难之役中表现英勇，为天子挡过一刀，因而被赐了丹书铁券，离开定国公府迁徙至此。 所谓定国公，就是本朝开国大将徐达幼子。这一段渊源道来话长，不提也罢。左右谭千户就是没有细说，在场众人也是清楚的。听了这话，范知府就更加踌躇了。 大人，既是如此，不如从长计议吧。 沈坤修拢着袖子，看众人犹豫不决，嘴角微微一抿，也不开口，表情似笑非笑，那意思好像是在说， 瞧，现在连你们不也怕了徐家吗？ 吉民也在旁劝道， 大人，既然徐家也不会长翅膀飞走，不如等另一位钦差来了再说，免得到时大人一人担了责任，得不偿失啊。 他这番话其实也是一片好心，但唐范摇摇头，今日事今日毕，免得夜长梦多。你们也不必害怕，届时若出了什么差错，自有我一人承担，断不至于连累了各位。实际上，另一位钦差就站在唐范身边，只是这件事眼下却是不适宜说出来的。大家只当唐范固执不听劝，又以己夺人，觉得他可能是想独揽功劳，免得等另一位钦差过来之后，风险被分担，功劳同样也会被分去。但唐范作为钦差，他若执意拿人，大家最后也只能听从罢了。只是谭千户实在不愿意去当这个出头鸟。 大人，今夜七夕，家家户户皆出门看灯，巡城防卫需要更多人手，卑职这边人手不足，只怕难以满足大人的要求。不若让范知府与吉治县调遣衙门的人过去，左右徐家不过区区商贾，谅他们也不敢抵抗的。 范知府忍不住在心里骂娘， 你自己不敢去，就要拉老子来当挡箭牌，哼，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谭千户此言差矣，那徐家既然敢派人刺杀大人，必有所倚仗，那刺客武功高强，连唐大人身边的侍卫都打不过， 更何况是衙门里那些软脚虾呢？依我看，谭千户还是多带些人手好啊，免得我们到时候拿人不成，反倒折损在这里，就成了笑话了。 那几个刺客上回偷袭不成，自己也受了重伤，只因对着那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评卷官，方才能轻松得手。再说了，大人是去拿人的，不是去决战的。那些刺客若敢公然行刺，徐家离造反还远吗？ 两人互相推诿，若换了往常，必是值得欣赏的一出好戏。不过眼下，汤范却没什么耐心。既然如此，那两位都不必去了。谭千户和范知府俱是一愣。汤范问吉米：“吉知县与我同去，没问题吧？”“ 下官义不容辞，请大人吩咐。”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事到临头还是老朋友可靠。汤范满意颔首。吉知县果然忠勇双全，事后本官自会上书为你请功的。走吧。沈学坦，请。他看也不看范知府和谭千户二人，转头就与沈坤修一道离开林家。陆灵犀与乔氏等人自然跟在后面。余下范知府与谭千户面面相觑，心里都有些后悔。一个后悔方才得罪了钦差大人，一个后悔今晚不该过来趟浑水，早知道抱个病装死混过去也就是了。眼看唐范等人已经走远，两人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跟上去。旁的不说，如果唐范事后上书弹劾，他们也难辞其咎。反正到时候在徐家人面前不说话，光看着总行了吧。